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让你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真是 真的希望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哈哈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一百年的风雨， 一百年的聆听， 一百年相声人对他的忠诚。 您给我唠来唱点好，多来点红汤。 舞台上不但人走道卖方步，连马走道都卖方步。 把云南取走， 我们这归牛人都不要脸了。 一百年的悲欢离合， 一百年的笑貌音容， 一百年相声人的努力换来不朽的美名。 全新策划， 倾力打造 中国相声一百年， 永远的笑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娟，还是要继续请出我们的两位座上客，甄奇、方清平。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清平。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您的朋友甄奇。 相声在上个世纪80年代啊，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同时呢，我国的电视事业开始发展起来了，很快呢成为了公众当中影响力最大的传播媒体。电视的发展呢也对相声啊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重要的作用。 没错，中央电视台从1983年开始呢，每年一届的春节联欢晚会可以说是相声节目的重要阵地。 那时候的电视晚会啊，相声可绝对是重中之重。那时候有一个说法呢，没有相声就不叫晚会。 相声艺术呢，也从撂地、茶社、剧场、广播正式步入了电视时代。 哎，有人说呢，相声是成也电视，败也电视。我们无意批判这句话的对错，但是电视在最初的几年对于相声的推动作用，那绝对是不可忽视的。 很多相声演员通过电视呢，迅速得到广大观众的认可。那时候很多相声明星呢，其实也就是电视明星。 没错，就拿春节晚会来说吧，有多少相声演员参加过春晚呢？可能已经记不清了。上至马三立、侯宝林这样的大师，下至李伟健、贾玲这样崭露头角的相声演员，春晚可以说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的相声演员。 下面呢，我们就来回顾一段春晚的经典相声作品。 好啊，请听马季、王金宝、刘伟、冯巩、赵岩和说的《五官争功》。 这可是个名段。 我再跟大家说个事儿啊，我昨儿晚上做个梦，我这个梦啊特别奇怪，我梦见我这五官呢，从 脑袋， 怎么回事？哎呦，您好， 还认识我吗？ 我可不敢认了。 不是， 请问您贵姓啊？ 我姓演。 姓什么？ 姓演。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头一句就是吧。 哪句啊？ 赵钱孙演。 没听说过啊。 不是， 赵钱孙演。赵钱孙李 啊，周吴郑演， 周吴郑王， 冯陈楚演。 你别杵了啊，你不怕杵瞎了？ 不是我就是、 你叫什么名字吧？ 我叫眼睛。 眼睛。 对对对。 哎呀，

一种新兴的媒体正在悄然兴起，那就是网络。 相声演员再次用敏锐的嗅觉捕捉到了时代的气息。1998年，第一个相声专业类网站诞生了。 哎，这就是姜昆老师创办的中国相声网。 中国相声网的出现呢，开拓了相声的互联网时代， 网络也成了继广播电视之后又一大传播媒体。 相声借助互联网的翅膀，蜥蜴再次飞翔。 哟，你们俩这一人一句的，还跟念诗似的。 相声演员嘛，就得讲配合， 还得有默契呀。 嘿，你们俩不是当初争嘴的时候了？ 你提那干嘛呀？ 你这还是说正事儿啊？ 那就接着说说这互联网。 互联网确实为相声带来了一个更广阔的平台，网上的大量信息也为相声提供了无尽的素材。特别是到了2004年，中国相声网举办了首届网络相声大赛，这个比赛可以说是相声与网络最完美的结合。 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这届大赛出现的一部佳作，姜昆戴志成合说的《爱之结》。 哎，这个节目的作者您可记住了？ 嗯， 赵晨、赵小林。 这个今天呢，我们演一段相声叫《爱之结》，这是呢业余相声演员写的，我们专业相声演员来表演。其实我们呢就是你别摆架子，是吧？专业相声演员演这个业余相声演员写的作品呢，我们心里都特别。你吃错药了？你怎么说话呀？ 不说了，没意思。再见。 哎，别， 你这么说没意思，不说。 哎，你今天咱们这是元旦前夕的演出，你别这样。你把脸弄好了，你好好说，好好说。怎么了？怎么了？有什么事儿？ 没意思。 什么？你别这样，不能带情绪。 我这么高级的艺术，没人能理解。您说我还说什么呀？ 有情绪，年轻人有情绪。这么着，你呀、啊，我们大家在一块儿，我们在一块儿。 不是，我问问你，你是他们这里边算有学问的吧？ 反正你也不能这么说吧。 你老实说 啊， 当着朋友的面，你说我这个人，那在艺术上是不是有点天才？ 你说你要这么老挺的问，还真不好回答。 我这个人，那是不是有点天资？ 天资不是那个女性化妆品吗？那个。 那我这个人是不是有点天分？ 现在不都是提倡用化肥？ 啊，那我这个人是不是有点添堵？ 哎，你添堵 啊？不是， 还有点添乱。你 别别错了 啊！ 不是那个词儿，我是不是有点添烦？ 烦？我们大伙都烦你 了。没有，不是。对了，我就是添烦。我天生的跟他们那些演员是不是有一点不平凡？ 行了，你呀、啊，好好说话。大过节的，你干嘛呀？上天了个肚子，你干嘛呢？这是 我生气。 你好好演，咱们演出去吧。演出能会不会好好说话？会不会？ 我就说了， 你说嘛，大家谁没拦着你？ 你可让我说的。 对， 那可以。 好，好好的啊。 今天我在这儿就说，各位朋友，请首先为我鼓掌，掌声鼓起来。 您这脸皮够厚的，愣要你看这个啊， 刷刷， 这什么事啊？ 一个艺术的天才正向你们走来， 脚步声 哗啦哗啦， 这什么声啊？ 我是艺术殿堂里成长起来的新一代。 怎么趟着料子就来了？ 裤衩， 有多难听的声，咱不来这声行吗？这个啊， 我正把禁锢人们思维的闸门砸开。 哎呦， 来吧， 嗯， 把陈世美从铡刀下扶起来 啊！ 来吧，把潘金莲从枷锁中放出来。来吧，把胡传魁从水缸里边捞出来。来吧，把坐山雕从匪窝里边跑出来。 哎呦我的妈呀，来吧，来，后边保安在不在？来吧，把这小子先看起来了。 你看谁呀、啊、保安上来，快敢看我。 怎么不敢看你？ 胆子太大了，知道我是谁吗？ 你是谁啊？ 说出来吓你一跳。 哦， 我是龙头。 你不是龙头，你是嚼子。你看你上来这套胡勒劲，你看看。 你怎么这么大演员也说那么粗俗的词儿？嚼子那是给牲口用的。 是是啊是啊， 我是超前艺术杀龙的头，龙头。 超前，超前那不叫龙头，那叫噱头嘛。 你那是什么钱呢？我这是赶超之超，前所未有之前超钱，反正在那头 了。你别说了，对不对？我跟你说，你好好说话。你说了半天，你说那什么呀？ 怎么 了？你说的那些人，那历史上早有定论呐。 你有定论，定论那是过去 啊。 你有定论，我有谬论。 谬论、 啊、不是谬，谬。我啊，对，我有扭论，我能扭转你那个定论。 人家扭什么呀？你不就是给那些坏人翻案吗？这不是？ 那可悲不可悲？这么大演员，你就不理解我的意思？什么叫翻案？什么叫做翻案？我就是想用我超前艺术打破那些旧的艺术模式，我改变人们的审美情趣，我从那个超前的视角着眼，我要从最阴暗处下手。 哎呦， 我在最没人性的人身上，我找出他们人性的闪光点。我从那最坏的人身上找出他们最伟大、最高尚、最无私、最可贵的光辉和灿烂。 这玩意儿听着都，我跟你说这么说啊，一句话我听清楚，你就是像给陈世美。哎，那陈世美是好人吗？我问你是好人吗？那个啊， 啊是，你抛开陈世美，杀妻灭子、卖身求荣这方面咱不说 啊。 啊，陈世美是不是在自学成才上付出了自己的努力？ 哦， 旗帜可嘉，不要光看到人家的短处，你要看见人家的长处。 他 要知道，陈世美 啊， 他也是人呐。 那他不是好人呐？那你说谁？你刚才还说谁？你说那个。做什么胡长奎？胡长奎你也说了 啊，是你抛开胡长奎他认贼作父、卖国求荣这方面咱不谈。胡长奎是不是在知恩图报、注重友情上奇异可夸？要知道胡长奎 啊， 他也是人呢。 哦，他也是人。 嗯， 那你说那个谁呢？潘金莲，那坏人潘金莲。 哎，你看武大郎那模样，早就该把他毒死 了。你这怎么说话呢？这个啊， 不是，我让您换一个角度看。 怎么能换什么角度？他也是坏人。 姜昆 啊， 就拿您来说， 我， 比方说您的夫人， 嗯， 我那位大嫂子，她要是嫁给一个像武大郎那样的男人，她下手比他还早。 啊，你少这么比方，你少这么比方。 不，你用我超前的角度一看。潘金莲那是一段不和谐的婚姻，酿成了潘金莲悲剧的苦果。你抛开他谋害亲夫这方面不谈，潘金莲是不是在大胆追求爱情上面，我们难道不能给予一丝的怜悯吗？ 哟， 要知道潘金莲他 啊 也是人呐。 是做神雕呢？做神雕？ 你抛开他是土匪，咱不谈。 行，你别抛开，你都抛开了，还什么都没有了呢？还，你真是就你这理论没人能弄得懂啊！ 你看，这么大一个演员，这么大的一个艺术家，都理解不了我这超前艺术，我这就叫深度。我就是要重新演绎那些人，我把那老几位都刨出来、放出来、拉出来，我重新给他弄一下，我弄他们一下，他们准火。 哟，行了， 我拍成电影，弄成电视剧。 你这套大家伙受不了。 我今天就要改变你对这些人物的看法。 这有什么改变呢？ 我就要用我超前的艺术 啊， 来感染你这样的人， 对那些坏人的看法。 我问问你，你要是碰见那个持刀拦路抢劫的歹徒，您怎么样？ 我跟他斗争啊，搏斗啊。 您听听，搏斗那就是拼杀，您太没人性了。您仔细想想，您还不如胡团魁呢。您想想人胡大爷，人家能不打就不打，人能靠谁就靠谁，您这说打就打呀。哎，今天我要用我的超前艺术，我就让您跟我打不起来。 咱俩要试试 啊！我今天我就来一回歹徒， 持刀抢劫。 哎，还不用说，咱俩打不起来。 嗯， 说着说着，我还保证让你爱上我。 哎，干什么？你长那脑袋了吗？你不讲我都不爱你。 我不信，咱俩就开始。我超前的艺术感染你， 咱们俩演一回。 咱俩演一回，我今天就是歹徒。 我看看，我看看他怎么弄。 我抢你一回啊！ 你抢我一回。 啊、不是，您先告诉我啊！你一会儿准备，你走哪条路？ 你问这干什么？ 我好碰着你，我好抢你啊！ 不告诉你，你碰上算 啊！你不告诉我也碰得上你。今天我就不信我这瞎猫碰不上你这死耗子。 你死了这份心，我还告诉你，我这死耗子绝不让你这个下，我不这么比，我跟 你干啊！你还别嘴硬，朋友们看着，一会儿我就把他赶动啊！ 来， 我先化个妆。 哎呦，还带着袜子来了。行。哎呦，干什么呢？你干什么呢？ 把钱包拿出 来。你敢 过来？ 你敢过来？你还别往前，你不许往前走。我告诉你，你要往前走的话，我喊。 你敢？ 我就敢喊。 你要敢喊的话 怎么样？ 那你就喊吧。 喊吧。 因为我知道我这种人迟早会在人们的呐喊声中倒下。谢谢你提前给了我一个解脱的机会。 哎呦，这劫道的还给被劫的鞠躬， 这您当然不能理解。 朋友， 我今天要是抢了你，你一定会恨我吧？ 废话，我不恨你，我还亲你啊！ 那也难怪，因为主要是我们俩没有共同语言。 嘿，我跟一个贼有什么共同语言呢？ 够了，够！张嘴是贼，闭嘴是贼，你以为我想做贼吗？你以为我天生就愿意做贼吗？ 我听这词儿怎么像那电影里的台词儿啊？这个， 你以为陈世美、潘金莲、胡传魁做山雕，他们天生下来就愿意当贼吗？他们天生下来也想做好人呢。 你要说小的时候刚那么点的时候，那当然没时候看你。人之初性本善，你就这么说还行。 你当然不是贼，因为你什么都有，你有金钱有地位，可我呢，我是一无所有。 你这么大个子也该有家了吗？有老婆了吗？ 不敢娶。 怎么？ 我怕他也把我毒死。 你倒有这方面自知之明。哟，你干什么？ 每次当我得手的时候，我那颗未曾泯灭的人性就使我忐忑不安，饥饿和恐慌又使我提心吊胆。天哪，我这种露天作业什么时候结束啊？ 那能叫露天作业吗？ 太惭愧 哦。你要知道了以后自己做的不对，那就开始了，这就是认识的开始。你们家里有困难没？有困难，但是不能拿这个，把这收起来啊！你要说缺钱，言语上我给你点，这可以。不能够去跟人家抢去，不是没钱，这不都带着呢？这里有，拿几百。 您这是什么 钱？ 这是您自己拿出来的，你拿出来我也不要。 那这么给你点，让你解决你自己目前的。 我要给你一刀。 你怎么我给你还给我一刀？ 我绝不扎你心脏。 你扎我肚子我也受不了啊！这个。 我只是想刺激您的反抗，想让你打我。 嘿，我不打你，你都这样了，我打你。 你一定得打我， 我不能打你。 你今天一定得打我， 不能打你。 你要不打我， 怎么样？ 那我就自己打我自己。 别这样， 我不但打啊，我是扎我自己。 你不要， 我先扎这个。 别， 我然后再扎这个。 你别拦着，我一听我一句话，听我一句话，小伙子，不能自残，听见没有？不能自残啊！这么大个子了，认识了这个不对了，那以后就改，是不是？慢慢走，你也是人。 哎，这句话我怎么给说出来了啊？可是您要不打我一巴掌，我怎么忍心拿您的钱包？ 你要找这逻辑，你那意思，你站在这儿把这刀拿过来要刺我。 对， 过来要刺我一刀，我一挡，然后啪给你嘴巴，转身钱包你抢走。 哎，谢谢，这样我才拿得踏实。 嘿，这叫什么事儿啊？ 不过朋友，今天你失去了金钱，但是您得到了精神上的充实。也正是有了像您这样的人，才使我这颗 没落的灵魂生存下去，也正是有了像您这样的人，才使这个冰冷的世界充满了温暖，也正是有了像您这样的人，才使我在法网恢恢中惨遭涂炭呢。 哦，不要说了，那么心酸，以后缺钱的话言语一声，明儿早上要药的时候我还上这儿等你，给你送钱。我这不见骨头吗？你这 多么美妙的字眼啊。行了，好吧，您走吧。 我 您走吧。 好， 再见。 那我就走了，再见。 别走， 还干什么？ 恩人在上，受小弟一棒。 再哭，我的好兄弟。 痴心的呼唤，这是爱的奉献，这是人间的春风， 这是力量的源泉。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一起干吧， 歹徒！我和你一起干。 你看那茶道下的陈世美， 赶紧把他救出来，姨父让您受苦了。 那枷锁中的潘金莲， 赶紧把他放出来。小鱼儿，跟我们一起来吧。 那水缸里的胡传魁， 赶紧把他捞出来，大爷不能再泡着了。 那被窝里的座山雕， 赶紧把他送进敬老院，舅舅对不住您了。 我的超级艺术把你改变了， 把好人改成混蛋了。 谢谢相声作者，更要谢谢我们的相声演员，他们让我们确实获得了很多的笑声。那相声进入了互联网时代，我们的节目到这儿也进入了尾声，还是也让我们回顾一下这相声百年的历史吧。 相声从清末初创到现在，历经了九代相声艺人，相声也从最初的撂地卖艺发展成为老百姓喜爱的艺术门类。 百年沧桑，百年追求，一代又一代的相声演员坚持着对欢笑的执着。 百年欢笑，百折不回，一批又一批的相声演员守望着心中的那片净土。 现在依然有一批年轻人前赴后继，坚守着相声这块阵地。 我们的初衷不改，信念不移， 那就是为您送去欢笑， 为您带来欢乐。 我们共同祝愿您 快乐一百年，欢笑一百年，幸福一百年。 好，说得好。好，听众朋友，我们相声百年系列节目到今天为止就全部结束了，特别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当然了，在这里我也得好好感谢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方清平和甄奇，为我们带来的相声知识点，为我们带来的相声历史，为我们带来的欢笑。 相声起源在老北京啊，为百姓求乐趣无穷， 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把你的声音丢在角落，

什么？快牵起我的手。 如果如果没有如果，如果如果最后变成路过，我也不能接受。错过错过不是错过错过错过，我比你更难过，我不会一错再错。 这次不要再随便走过。我常说，如果人类连爱一个人都被自己绑住，那世界末日已来到，不需要等到宇宙毁灭掉的那天。别怕太快乐， 别怕太快乐， 别怕失去我。感觉却足以让人落泪，我在风里声里如